国家税务总局近日表示，中国将以发票电子化改革为突破口，全面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力争到2025年基本建成智慧税务。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数据是推动信息化、数字化发展的关键要素，对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乘数作用愈发凸显。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介绍，中国税务部门充分发挥数据赋能作用，推动实现办税缴费方式的革命性转变。 目前啊，90%的涉税事项，99%的纳税申报业务都可以在网上办、线上办、掌上办。企业和个人交纳的社保费也在今年6月份基本实现了网上办和掌上办。 今年3月，中国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对“十四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做出了总体规划，明确了中国智慧税务建设蓝图。王军表示，中国税务部门将按照意见部署，全面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 我们将在今年建成全国统一的电子发票服务平台，24小时在线免费为纳税人提供电子发票的申领、开具、交付、验查等服务。之后的几年啊，我们还要分步骤的来加快实现和推进发票全领域、全环节、全要素的电子化，力求以此撬动企业财务的电子化、商务的电子化乃至全社会数字化的转型。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住建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我国已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耕文明遗产群。总台央广记者周瑶报道。 住建部副部长黄岩介绍，截止目前，国务院共公布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37座，各省公布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90座。同时，住建部会同国家文物局公布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31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487个，形成了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耕文明遗产群。 特别是在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呢，历史街区的数量翻了一倍，历史建筑的数量增加了4倍。 当前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依然出现很多问题，存在破坏拆除历史文化遗产的现象。黄燕表示，想要保护就要首先明确保护对象。 我们组织了专家学者对我们历史文化的演进的脉络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系统的梳理，那么提出要把见证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180多年的近代史、100年的建党史、70年的新中国史，以及我们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的代表性的历史文化遗存，以及当代重要的建设成果，都要系统的保留下来，保护起来。 意见对于历史文化保护做出了宏观指导和具体要求，有奖励激励、监督检查、考核问责，可以在管理和机制上形成刚性传递。黄燕介绍， 一个是通报，再严重的我们要举黄牌，就是要把它列入濒危，那么还有的我们就要亮红牌，要摘牌了。那么对于干部的考核，就是加强审计监督，要把保护的成效和领导干部的考核、任免、奖惩挂起钩来。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教师规模不断扩大，我国教师总数已经达到1792.97万人，比上年增长3.52%。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和去年相比，今年特教教师增加6.11%，幼儿园教师增加5.44%，高校教师增加5.34%，有力支撑了教育改革发展。今年以来，共有191万人次通过认定获得教师资格证书，较去年全年增长28.7%。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说，特岗计划今年拟招聘特岗教师8.43万人，一累计为中西部地区乡村学校补充特岗教师103万人。 继续实施中小学引领奖学计划，今年呢，我们继续向全社会啊招聘4500名退休的校长教师，到中西部18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执教讲学，扩大实施高校引领教师支援西部计划。今年呢，我们继续选派退休教授、副教授到西部高校支教支研，我们能派出的高校呢， 扩大到了所有的75所部属高校加一部分的部省合建的院校，授援校也增加了，扩大到了10所。那么选派的名额呢，现在增至300余名。 任友群介绍，正在健全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保障长效机制，在预算安排环节实现了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的目标， 将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点事项，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研究进一步完善中小学岗位设置管理办法，继续推动中小学教师职称评聘向乡村教师倾斜，落实好定向评价定向使用的倾斜政策。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1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795例，其中重症病例8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亿1902万5000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农业绿色发展专项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推进农业绿色发展4方面11项定量指标。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粤澳两地政府协商一致，粤澳新通道青茂口岸今天下午3点正式开通启用，这是连通珠海和澳门之间的第7个旅检口岸，第4个24小时通关口岸，可一次集中查验完成内地澳门出入境手续。 截至目前，公安部组织开展的打击长江非法采砂犯罪专项行动，已侦破各类涉砂刑事案件251起，打掉犯罪团伙88个，查获非法采运砂船舶275艘，涉案金额达1.23亿元。 国铁集团下属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今天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成功挂牌上市，标志着铁路市场化改革取得又一重要成果。 中国奥委会今天发布消息，受当前全球新冠疫情影响，原定于2021年11月20号到28号在广东汕头举行的第3届亚青会推迟至2022年12月20号到28号举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阿富汗塔利班宣布组建临时政府，并向外界公布了临时政府主要成员名单。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将以埃米尔的身份领导国家。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芳报道。 当地时间7号，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表示，塔利班决定组建临时政府，并公布了临时政府主要成员名单。其中，穆罕默德·哈桑·阿洪德将出任临时政府代理总理，巴拉达尔和哈纳菲出任临时政府代理副总理，希拉杰丁·哈卡尼出任代理内政部长，穆罕默德·雅各布出任代理国防部长，阿米尔汉·穆塔基出任代理外交部长。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还表示，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将以埃米尔的身份领导国家。阿富汗塔利班随后发表声明说，临时政府组成人员将在伊斯兰教原则下努力工作，保护国家最高利益，保障边境安全，确保阿富汗持久和平、繁荣与发展。阿富汗愿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周边国家以及世界各国发展稳定健康的关系，绝不允许任何人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别国安全。阿富汗政府将努力保护所有外交使团、人道主义组织和外国投资者的安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7号称，美国政府对于承认阿富汗临时政府没有时间表，美国承认与否取决于塔利班的实际行动。美国总统拜登6号曾表示，对于塔利班新政府的承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7号表示，对于是否承认塔利班新政府，俄方正密切关注事态进展，迄今并未做出决定。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天表示，中方支持阿富汗人民自主选择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方重视阿富汗塔利班方面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和一些重要人事安排，这结束了 阿富汗长达三周多的无政府状态是阿恢复国内秩序和战后重建的必要一步。我们也注意到阿塔方面表示，成立临时政府是为了尽快恢复社会和经济秩序。中方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很明确的，我们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阿富汗内政，支持阿富汗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希望阿富汗能构建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奉行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坚决打击各类恐怖势力，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友好相处。 根据世卫组织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昨天22:53，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213,4742例，死亡457,489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5:21，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4,023,8083例，死亡65,345例。总台央广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7报道，已经在美国的49个州检测到了新冠变异病毒谬毒株，然而美国疾控中心仍未将其列为需要留意的变异株。与之相比，美国的专家们更为担心传播性更强的德尔塔变异株随着学生返校、劳工节假日结束而引发的新增病例数激增的情况。总台驻美国记者李小燕。 一份最新研究指出，由于德尔塔变异株传播力太强，在还没有接种疫苗资格的12岁以下儿童人群中，恐怕有75%会在开学返校后的3个月内感染。 当前印度的新冠疫情与今年5月第二波疫情高峰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好转，但仍然存在第三波疫情来袭的风险。据印度卫生部最新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30，印度24小时内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7,000多例，累计确诊超过了3,309万例。目前印度多地正在加紧准备以应对可能来袭的新一波疫情。此外，国际药品制造商协会联合会7在日内瓦表示，全球新冠疫苗产量持续扩大，产量的增加将使疫苗分销发生重大变化，预计到明年6月，全球新冠疫苗的供应将超过需求。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报道，飓风艾达自8月29登陆路易斯安那州以来，已经在8个州造成了至少71人死亡。截至当地时间7号，路易斯安那州多地电力仍未恢复，燃油短缺情况依旧严重。 墨西哥国家地震局7号发布消息说，墨南部格雷罗州当天发生7.1级地震，首都墨西哥城震感强烈。 据印度尼西亚警方公布的消息，雅加达近郊唐格朗镇一座监狱8号凌晨发生火灾，造成41人死亡、80人受伤。据报道，发生火灾的监狱单元房过于拥挤，关押了122名犯人，实际设计承载量仅为40人。 俄罗斯莫斯科州诺金斯克市一栋9层住宅楼8号上午发生燃气爆炸，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杨宁、眼玲，主播玉雷、子文。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 7 p.m.